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你寄相思，我哋有吴欣欣姐姐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嘅。系咪有好耐冇听过呢个老歌咧？喺呢个《清晨爽利》时间，咁啊，今个礼拜咁啊，呢半个小时都会为你带嚟一啲好听嘅老歌嘅，希望你喜欢啦。日子嚟到2022年2月26日星期六嘅上昼，农历咧就系正月26啦。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86%。哇，好开心啊！因为咧已经冇咗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怕冻嘅佩佩咧，仍然系孭住件羽绒嘅。不过朝头早咧，确实咧都仲系有啲清凉嘅，尤其是啱啱起身咧，嗰个体温咧就未可以咁快适应到嘅时候咧，都系着多件衫稳阵啲。尤其是呢排真系千祈唔好冷亲，一冷亲咧，唔好讲人哋怕你。自己都驚撐死，咁就唔好啦嘛，係咪？早晨，早晨，今朝早陪伴你啦，有錢佩佩嘅。 眼睛大，眼睛大。 其实咧，讲紧一朵花唔一定十八嘅，十八当然系一朵花啦，系咪？咁啊，但系廿八、三十八、四十八、五十八，每一朵花咧都系有唔同嘅灿烂喺度嘅。就算你系六十八、七十八，甚至乎八十八、九十八，都有唔同嘅美丽嘅。讲真啦，有时候我见到啲八九十岁嘅婆婆啊，哇！我觉得佢哋咧，如果好精神啊，讲嘢好大声啊，好有气量啊。我觉得他们的魅力呢比起后生的女呢更加有魅力，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呢？在这些疫情当中当然要回家了，包括小小杨怡都要回家。谁说的？张露姐姐说的。 回家了，咿呀嘿呀嘿。 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真系好开心啊！冇咗呢一个寒冷天气警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早上系清凉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咧，明日天晴，早上系清凉啊，下周初至到中期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哎呀潮湿同埋有薄雾啊，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85%。其实我自己呢就麻麻地春天嘅，因为春天呢潮湿，啲风湿报告呢会走晒出嚟，哇唔係呢度觉得冤住呢，就嗰日嗰度觉得即係个骨头有啲痛，唔知道你都有冇呢个烦恼呢。同埋呢地下好跣，我好唔鍾意，真係好容易会跣亲，所以大家要小心。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只 出名亦都好多人喜欢，其中一首我好中意嘅就系呢一首啦，《情人的眼泪》。哇！呢、這个疫情咧，仿佛好似已经就嚟三年啦，定系已经三年咧？都唔知道，戴口罩究竟要戴到几时咧？大家真系要努力努力，快啲甩口罩啊！ 想得我伤而错。望得我眼儿欲穿，好容易望到了你回来，算算已3年。 是爱，难道有三年？有三年，有三年，这一生见面有几天？ 这首歌呢就回到这个上午的五点半钟啊，这个前奏没理由不知道什么歌了。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醉，我的事也不能做。如果没我就只能去闯祸，我不管天多么高，更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如果没快靠近我，一同惦记新生活。 有呢一首白光姐姐一开始已经唱了一首歌名俾你听，如果没有你，冇错，如果冇咗你嘅话咧，我节目就唔成噶啦，所以咧你都要继续留守喺呢一个清晨爽利，直至到六点半钟嘅。咁呢个时候咧，当然咧，我要将个麦咧交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我哋转头再见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挥军乌克兰，据报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被俄军占据，市内就再次传出爆炸声。乌克兰政府呼吁民众自制汽油弹保卫城市，又说已经向志愿人士提供共18000支枪械，用作同俄军作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宣布全国总动员，当局禁止18至60岁可被征召入伍的男性离境。报道说已经有超过10万人因为战事逃离家园，有乌克兰男子在试图离开国家的时候被迫和家人分离。联合国表示正扩大行动帮助因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而受影响的平民。乌克兰战云密布，北约表示正向东欧派遣更多部队以保障盟友及威胁俄罗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形容俄军入侵乌克兰为当地带来巨大苦难，认为西方国家领导人必须准备好做更多事情，即使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斯托尔滕贝格又说克里姆林宫的目标不会仅限于乌克兰，形容俄罗斯是侵略者，白俄罗斯是推手，世界将会要求两国为其行动负责。俄罗斯国防部发表战报，指武装力量自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一共瘫痪超过200个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包括17个指挥中心、19台防空导弹系统及39座雷达站。战报说俄军共击毁67架坦克及装甲车、16台多管火箭系统和87架军车，击落乌克兰6架军用飞机、1架直升机及5架无人机，另外检获相当数量在最近几个星期由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战报又指卢甘斯克及顿涅茨克民间武装组织分别向前推进21公里和25公里。本港新增1001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疫情以来的新高，大部分是本地个案，另外前日呈报个案达21979宗。医管局说有400至500名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留院，已经超出医管局可以接收的数目，又说对目前可能仍然有小童在社区等候入院表示抱歉，正研究增加地方接收受感染的小童。另外5间私家医院将会接受医管局转介要做预约手术的非新冠病人，首阶段预计涉及超过200名冠心病病人，下个阶段会扩展到指定类别手术的癌症病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58点，升8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84点，升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08， 日元 115.55，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71， 人民币 6.311，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27，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5。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86.84 美元，卖出1887.6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潮湿及有薄雾。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

呢套你又会唔会记得呢？不过呢首歌可能对于后生仔嚟讲，未必知道佢原装系嚟自《陆小凤》里边揾到嘅主题曲啊，《誓要入刀山》啊， 《誓要去入刀山》，豪气壮过千万，豪情无限，男儿傲气。 郑少秋有呢一首嘅《誓要入刀山》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3。 金堆满大屋未为满足，日日求万金未为满足，百千匹薄照样不知足。娶妻娶妾未可满足其欲，当起了县官尚未满足，又做丞相书亦未满足，要争国权要夺千秋帝基，苦当苦罢未可满足其欲。事未满足，死心不会服，有朝惨变实，再一次取其辱。所谓人心不足，就蛇吞象，做咗神仙都未必满足，只怕天梯依然未搭起，牛头马面嚟将你捉。落到地狱就想做阎王，做咗阎王又怕孤独，问君何所欲，问君几时先至满足。娶妻娶妾未可满足其欲，终须有日生命亦结束， 见车呀望未结束，太贪偏贫有日终须会知，有朝分你大哭自取其用。事事未满足，死心不会服，有朝参天实在自取其用。 谷谢嘅呢一首歌啊，名字叫做《事事未满足》。嗯，咁所以咧，人咧就最好咧就系知足就会常乐啦。有时咧真系有多嘢咧都未必系你控制得到嘅。咁啊，或者有啲嘢你又觉得好似唔系好好咁，咁成日都如果愁眉苦脸、皱起个眉头咁样咧，咁其实蚀底嗰个系自己嘅，因为咧知足。啊，今日擘大眼啊，仍然能够有吸到新鲜空气，吸到新鲜空气，吸到空气咧，应该话呢排啲空气都麻麻地。咁啊，或者可能即系你能够有一日即系都能够冇病冇痛 ，OK， 咁你就已经系好满足啦。咁个人咧就会快乐啲嘅。当然啦，你话呢啲系阿 Q 精神，的确系嘅。咁啊。我哋成日讲难得糊涂啊嘛，有时唔需要太过清醒啊个人，咁咧就会觉得快乐好多啊。讲一啲嘅亲情嘅歌，除咗寻日我播嘅《恋亲恩》之外，呢一首都系其中一首讲亲情好重要嘅一首歌曲。罗文，亲情。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未思，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于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对我满怀。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对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对我满怀眷。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系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系清凉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明日咧系天晴，早上系清凉，下周初至中期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系潮湿同埋有薄雾嘅，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90%啊。 意老歌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一套的电视剧呢？ 我似一叶浮萍，奔波千里觅前程，随流水海角天边去，歌声唱未停。 我哋有虫虫姐姐陈松伶嘅呢一首歌《岁月流星》，嚟自电视剧《天涯歌女运道》嘅主题曲啊！哇，当年咧，我真系好中意睇呢一套戏。咁其实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睇啲歌唱片啊。咁因为咧一路睇咧一路可以唱啊嘛，当中咧其实都有好多首歌咧。以前我是未听过的，后来原来呢就发现哇这些老歌好好听、啊。当然呢即是原装味道有原装味道好，改编了成为这个的粤语歌词呢，亦都能够令到我更加明白里面所讲的东西。当时听的时候因为好细讲嘛。现在当然呢又觉得即是首首歌都好好听，特别呢其实除了头先那首《岁月流星》主题曲之外呢，其实在阿虫虫姐姐这一一隻唱片啊，《天涯歌女》的呢一个嘅电视剧嘅唱片里边咧，我特别中意咧，就系佢同温兆伦合唱嘅《特别快车》。当时咧嗰个画面咧，亦都都好配合下嘅，所以、啊、真系几好听。有机会会播俾大家听下。在我拎起张德兰的 CD 嘅时候，喺度拣紧，究竟播《鲜花满月楼》好啊，定系播呢一首好呢？最后是拣了这一首。 流泪眼留住痴心伴侣，我的话愿君心记取，既然君中劫难难自救，我愿死生也伴随，说不尽是我情，我只盼能放宽罪，借我爱爱千丈，若要死住痴心伴侣，我的话愿君心记取，既然 就是这一首《愿君心寄取》，我们有张德兰的歌声。喂，找个再旧一点的主题曲啊。大丈夫的主题曲啊。 男儿一生要经过世上磨练多事，男儿一生要几次遭到失望与心志，我有无边毅力挨尽困难考验，难逝披荆斩棘，心里甘愿永不折腰。心里磊落永不止烈，立地顶天看子心里磊落永不止烈。 唱歌呢有四个男歌手可以咁讲，关正杰、陈恩健、黎小田、宋豪辉合唱嘅，嚟自丽的电视剧《大丈夫》里边揾到嘅主题曲《大丈夫》。好，晚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嘅六点钟啊！咁啊，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嚟。今日星期六啦，所以咧一阵间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我哋嘅老友记啊，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跌倒嘅噃。嗯，咁啊留意住啦，转头再见。 苗的间距由12个星期缩短至8个星期。专家亦建议曾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12至17岁青少年，在接种第二剂后3个月尽快接种科兴或伏必泰疫苗为第三剂。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的青少年，专家建议他们在接种第二剂的5个月后接种伏必泰疫苗为第三剂。政府表示，正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研究利用铁路运送物资的可行性，会同内地协商尽快安排试运。

方，亦都有安心出行的一个指示，大家就要尽快出来做检测才行。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为了保护简爱，方恒之拼尽全力对抗蒙面绑匪。正当他将对方的手枪打落地之际，竟然一个不小心碌咗落山崖。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嘅。当然啦，你系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2月26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嚟到正月26噶啦。室外温14度，相对湿度86%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是极高的。大家就要留意了吧。当然要留意呢，就是一阵间呢，就是这个的健健康康在清晨出现的梁万福医生啦。因为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这个跌倒的吧。你知啦，这排呢就最好呢冇咩事都好啦，就解唔好有意外发生啦。因为有意外发生可能你要去个急症室啦。急症室近排就即系爆满啦，如果你去急症室咧，一来就要等好耐啦，二嚟咧就可能有危险啦，系嘛？咁多疫情当中嘅病人喺度轮候当中咧，咁所以咧都系稳阵啲起见咧，少减少啲意外。咁其中一个都几多长者们嘅意外咧，都系跌倒嘅。咁究竟点样可以防跌咧？一阵间咧，我哋就要听一听咯。不过你话要听一听嘅，梗系佩佩儿时嘅偶像嘅歌啦，屹立不倒嘅阿姐，《痴王之王》主题曲《用爱将心偷》，我偷咗你个心啦，已经。 情场中几多高手，用爱将心去。 走。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梗系有我哋嘅老友记啊，老人科专科医生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嗱，梁医生啊，呢排咧疫情都即系咁严重啦，咁啊，大家都系希望咧减少啲机会咧，就系入医院嘅。嗱，讲起咧长者好多时候入医院，好经常见到咧，就系因为佢跌亲而入医院啦。讲紧呢一个嘅平衡力咧，真系仿佛好似咧，去到年长嘅时候咧就会差啲嘅、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即系我哋啲老友记啊，或者中年人士以上嘅朋友仔冇咁容易跌亲，然之后令到要进入医院嘅咧？ 系啊，呢、這个时候咧跌倒其实个风险都大啲嘅。点解咧？因为咧系潮湿啊。即系我有啲朋友住嘅地方咧，系潮湿嘅地方啊，譬如话将军澳嗰啲时，你见到咧，其实哇喺呢个时候咧，春天咧就会地下会湿啦，咁咧大厦大堂又会湿啦，咁呢湿嘅时候咧，就会跣脚咧，就跌倒机会会高啲啊。首先啊，跌倒嘅有咩原因咧？通常都系有啲唔同嘅原因啦。一咧就系话个平衡嘅问题啦，即系话。个平衡唔好，加上咧环境性因素，包括咧就话你有跣脚啦吓，或者有啲梯级啦，咁甚至乎喺屋企里边，我哋有啲地方有一啲级啦，譬如话我哋嘅厨房个级啊、厕所个级啊，或者我哋洗手间里边嘅浴室里边，我哋嘅浴缸要揽一级，咁呢啲咧都系潜在风险。咁我哋亦都有时见到咧。喺个室内里边咧，我哋用啲好细嘅地毡仔啦，去揽脚嗰啲咧，其实嗰啲都系跣到嘅风险嚟嘅。咁所以咧，第一件事，各位朋友咧，其实头先啊，咩年龄嘅人都要预防跌倒噶，吓、啊、小朋友要啦，呢、這个年长人士要咧，咁你成年人都一样要。不过咧，老人家跌倒而受到嘅创伤，头先我入院嘅机会咧，都系老人家高啲嘅。咁我第一样嘢要做就係话我哋个环境安全最重要啦。点样注重环境安全呢？就话我哋要睇下啦，浴室厕所系最危险嘅。喺咩方面呢？其实就话我哋可能去个座厕坐一轮之后呢，尤其是有啲人佢有膝头哥痛啊，或者关节炎呢，起身嗰下会轮顿喎。起身嗰下唔好呢，咁就会喺个厕所里面跌亲。咁我哋都会喺一啲年纪比较大嘅人士，譬如70岁以上，佢有一啲嘅慢性病或者活动冇咁好咧，都需要喺个座厕侧边咧加一个稳阵嘅扶手。我哋特别要强调稳阵嘅扶手，我哋有时咧啲朋友仔咧就叫啲师傅咧，你安过嗰啲毛巾架喺度啦，咁咧其实毛巾架做嗰啲咧。其实佢唔系爱要扶力嘅， 因为你借咗力仲大件事，可能 系啦。因为你一个百几磅嘅人一掹落去要借力咧，嗰成条嗰个螺丝都可以甩出嚟，仲大问题。咁所以咧，现时咧都好好噶啦，好多嘅五金铺头咧都有啲真系卖嚟做扶正式扶手嘅扶手啦。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安一个扶手啦。咁另一方面咧，喺浴室里边我哋要睇啦。其实一个如果系70岁或以上嘅人生活嘅话咧，我哋咧要注意翻嗰个浴缸啦。其实浴缸咧要爬出爬入咧，个危险性都相当高嘅。咁所以咧，有年长人士住嘅地方咧，而家都比较盛行噶啦，换一个所谓企缸啦，企缸亦都唔使揽出揽入，而且可以有啲可以做到咧， 係直情咧唔使攬嘅，直情行入去都得嘅。咁呢啲咧都係較為安全。咁地板方面就要需要注意啦，就唔好積水，同埋時時咧係保持咧乾爽啦。我哋用一啲方法，譬如乾爽嘅話咧，就可以減少喺呢啲環境裏面跌倒啦。咁頭先提過啦，我哋喺一啲細小嘅小磚仔咧，其實係一啲好容易跣嘅地方。咁如果最好唔用，如果要用嘅時候咧，啲小磚仔咧要定期跳啊，家人要去注意。啲小磚仔係咪可以貼得地緊啦，就唔會下出嚟。咁呢啲咧有啲方法咧，我哋減少意外發生嘅機會。 嗱，你即系啲防跌咧，就大家都要即系特别注意啦。除咗即系你话跌倒，即系会骨折呢、這个，大家都知道系最严重啦。因为尤其是可能年长嘅朋友，可能佢有骨质疏松啦，其实一跌就好容易会髋关节啊，或者其他嘅地方都会骨折。甚至乎佢话撞到个头系更加大件事啦。咁讲紧一啲轻微啲嘅啦，如果扭亲，咁又点样处理咧？ 咁多人扭亲咧，咁例如一个。年长人士咧都可大可小嘅，因为如果咧你扭身，你可能两三个钟头唔痛唔肿咧，咁都系一个轻微嘅。咁但系一个年长人士咧扭身，譬如扭身只脚啊，跟住有痛咧，佢连续24小时之后都痛咧，就可能有啲所谓骨裂啊，即系轻微嘅骨裂。咁嗰啲时候咧，都系建议佢睇翻佢嘅家庭医生啦，喺有冇需要嘅时候，可能要做一啲 X 光检查。睇下有冇問題，而且可能需要借用一啲簡單嘅治療方法咧，係固定佢去幫助。咁呢啲咧都係我哋需要治療嘅。 除此之外啦，咁如果後生啦，阿佩佩舊年都試過嘅，就係撲親啊，撲到咧流曬血、損曬。咁喺個護理上邊有啲咩需要特別注意嘅咧？ 嗱，我哋其實咧就有一啲傷口嘅時候咧，我哋需要睇翻。嗰、那個傷口嘅護理啦，咁就簡單嘅係我哋自己做得到咧，就係、是、家人幫佢去檢查一下，係個傷口有冇一啲嘅大型嘅傷口啦，佢係咪止到血？咁止到血就冇問題，但係如果咧個傷口有即係裂開嘅時候咧，我哋都需要去睇醫生，然之後由醫生去決定哦嗰、那個傷口護理裏邊用咩方法，甚至乎需唔需要連針。咁呢啲咧都系我哋喺嗰个轻微意外伤里边特别需要注意，咁我尤其是唔好咧自己用一啲屋企有嘅一啲嘅跌打药膏啊或者止血药物咧，咁呢啲咧其实好多时咧个伤口未清洁好嘅时候咧用咗咧可能导致伤口嘅感染性大件事嘅喎。 其实而家政府都做得好好嘅。之前咧，佩佩跌亲咧，去咗检查咗，冇咩大碍之后咧，咁然之后咧就开始喺政府嘅一啲嘅诊所的地方咧，就系、是、洗伤口。其实洗咗大概个零礼拜到咧，个伤口已经系埋口啦。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即系都要谂下有冇即系其他可以政府支援到嘅地方咧，都可以善用下嘅。 咁你需要而家即係喺呢个疫情底下呢都系最紧要呢都系有一个即系固定家庭医生啦、如果有咩问题去见到家庭医生呢都好多嘅一啲嘅损伤啊意外呢都可以帮你处理同俾啲建议你。然之后呢有需要呢先好要急症室，而家急症室都其实因为新冠肺炎问题呢都系非常之都要大家即系唔好用得太多。 冇错冇错，咁即系当然你话头先讲，浴室系一个几容易跌亲嘅一个地方啦。咁讲紧咧，我觉得如果鞋嘅选择都好重要，拣一对咧冇咁容易跣嘅鞋或者啱脚型嘅鞋咧，其实系真系会好好多嘅。你认唔认同咧，梁医生？ 啱啦，咁咧其实喺室内我哋需要着一对好嘅拖鞋。好嘅拖鞋咩咧？其实就话佢唔会跣嘅。我哋有时见到咧，好多人咧就拖鞋舒适拖鞋，但系原来呢个底系好滑嘅。咁所以喺屋企里边都系建议着拖鞋，就唔好着拖鞋嘅，因为咧老人家咧，我哋好容易咧喺个即系嗰个地里边咧有啲破碎物件咧，如果插咗佢嘅脚又会有损伤嘅，又会话烂嘅。咁所以咧，我哋着拖鞋，啲拖鞋咧要一啲好啲拖鞋啦，同埋拖鞋咧，我哋都有人字拖鞋、特脚趾拖鞋，咁咧。年长人士咧，记住去选购啲拖鞋咧，最好系我哋叫密头拖鞋，即系话唔露趾嘅， 因为呢我哋头先讲意外啦，我哋行下路呢就可能会撞埋个墙角啊，或者啲家私呢，咁就係正正嗰啲所谓路子嘅拖鞋呢都会导致一啲嘅损伤，咁即係拖鞋重要啦。出街嘅时候呢最好一啲所谓我哋个底比较安全嘅一啲嘅运动鞋，咁呢其实50岁以上嘅人士长者呢都适合呢嘅运动鞋，好嘅着皮鞋，皮鞋一般嚟讲呢垫脚嘅机会都高啲。 咁当然啦，其实而家即係成日都待喺家中啦，咁讲緊呢如果减少屋企嘅杂物呢，相信呢都系防跌嘅其中一个好方法喎。 啱啦，咁你就嗰电线啊，我哋呢好多时呢喺屋企里面有好多一啲拖板啊、电线啊，喺呢个活动空间里面有啲障碍物呢都系一啲长者可能都唔系长者，其他人士即系夜晚黑睇唔清楚嘅时候呢是导致一些棘到的，我这个特别需要小心。 总之呢就在这个环境底下呢，我们都是减少一些令自己跌亲，以防呢就自己需要即是寻求一些的医学的协助啦。最好呢就是大家安全至上，大家平平安安，这样最好啦。好，今天呢唔该晒万福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探讨不同健康问题了吧。拜拜。 拜拜。 堕进美丽爱恋里，遇着你困住我思绪，我暗心花放，却不敢照直讲，太彷徨。为你拼命写诗句，又为你暗地寄出去。我喜欢你，想轻抚你面庞，没法淡忘。而我太迷茫，却不敢轻率乱闯，幻觉中多少个情网，心内轻放似千道红光。人看似眼朗，人看似眼朗，难挡痴心的眼光。谁痴心去闯，谁痴心去闯，情爱看似蜜糖又似糖。人悄悄堕落，人悄悄堕网，这感觉太彷徨，像痴心眼内藏。人在网内沉醉着，已不解放。为你拼命写诗句，又为你暗地寄出去。我喜欢你，想轻抚你面庞，没法淡忘。而我太迷茫，却不敢轻率乱闯，幻觉中多少个情网，心内轻放似千道红光。人看似硬朗，难挡痴心的眼光。谁痴心去闯，谁痴心去闯，情爱看似蜜糖又似糖。人悄悄堕网，人悄悄堕网，这感觉太彷徨，像痴心眼内藏。人在网内沉醉着，而不解放。 听过咧有陈百强嘅《痴心眼内藏》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又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大家嘅时候咧，就会喺3月3日星期四早上嘅清晨所嚟，约定你到时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乌克兰战云密布，北约表示正向东欧派遣更多部队，以保障盟友及威胁俄罗斯。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形容俄军入侵乌克兰为当地带来巨大苦难，认为西方国家领导人必须准备好做更多事情，即使这样做要付出代价。斯托尔滕贝格又说克里姆林宫的目标不会仅限于乌克兰，形容俄罗斯是侵略者，白俄罗斯是推手，世界将要求两国为其行动负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准备派遣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和乌克兰方面谈判。俄方代表团将会包括国防部、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的代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早前强调，没人想占领乌克兰。在俄罗斯去军事化的特别军事行动后，乌克兰问题将重返谈判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五先后发表电视及视像讲话，呼吁普京就停止军事行动展开谈判。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名杰克逊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表示今次决定是总统承担的最重要宪法责任之一，强调选择杰克逊的过程严谨。拜登又说已经同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争取参议院迅速采取行动，确认杰克逊的提名。白宫就在声明形容杰克逊在法律界拥有丰富经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方面说，将会立即开始对杰克逊的提名正式审查，希望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举行听证会，并且尽快进行确认投票。报道说，如果提名获得确认，杰克逊将会成为美国第一任在最高法院担任这个职位的非裔女性。政府昨日起更改检测安排，其中被围封强检的楼宇居民在后续检测会改为做快速测试，在传播风险较高的地点不会进行强制检测，改为由政府派发快速测试套装。另外，检测营办商的检测阳性个案会被直接视为确诊，检测初步阳性个案会立即获跟进。政府亦计划容许快速测试阳性的人士在网上登记结果，无需经过核酸检测确认，直接视为阳性个案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潮湿及有薄雾。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26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昨日宣布，即日起将快速测试取代部分强制检测，包括被围封强检楼宇居民的后续检测，以及市民自己测到阳性可以透过网上登记给政府跟进。卫生署亦都不再复查，直接确认检测营办商的阳性个案。有专家指这些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最理想，建议政府抽查监察，一阵听听专家的意见。 被无症状或者是症状轻微的确诊者入住的隔离酒店在今个月18号开始运作了。我们访问了负责管理的抗疫特遣队总监，了解相关设施的运作情况。而参与计划的酒店集团就说会采取严谨措施去确保住客和员工不会交叉感染的。一阵讲下。 警方捣破一个以每月20